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高空槽过境，槽后有弱冷空气南下，受其影响，中午之前天空阴沉云量多，午后逐渐转晴，同时地面有2、3级兼4级的北风，扩散条件转好，大气透明度改善。今天是39最后一天，近期气温较前期有所回升，同时昼夜温差加大，早晚依然寒冷，防寒保暖依然是主题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偏北风2、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1、2级，最低气温-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上世纪70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女兵们把哭得柔弱疲惫的林丁丁架出厕所，男兵们全站在男厕所的门口观望，似乎丁丁负了重伤，或者受了某个畜生的糟蹋。那节血污卫生纸的目击者们都用眼睛糟蹋了他。男兵群落里站着刘峰，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该负某种责任。等大家把丁丁哄到床上，盖上被子，刘峰胆战心惊地走进来，傻站了一会儿，想负责任，又不知负什么责，无趣了一阵，还是走了。第二天，刘峰看见丁丁，丁丁脸猛一红，刘峰的脸也猛一红，都明白刘峰是把那血污东西看得最清楚的人。刘峰想到林丁丁踢腿时那3道诉苦的目光，他怎么就完全不解风情？不就是他逼的吗？ 使点劲儿，认真点儿。 好了，那么个血淋淋的秘密从裤管里被发射出来了。我想刘峰对林丁丁的迷恋可能就是从那个意外开始的，所以刘峰的欲求是很生物的，不高尚的，但他对那追求的压制，一连几年的残酷压制，却是高尚的。刘峰追求的很苦，就苦在这压制上，压制同时提纯，最终提纯成心灵的，最终 他对林丁丁发出的那一记触摸，是灵魂驱动了肢体，肢体不过是完成了灵魂的一个动作。让我们来看看林丁丁这一头的故事。这一部分的林丁丁是刘峰不认识的。丁丁的这一段生命流向跟刘峰的根本不平行。丁丁做着大多数文工团女兵共同的梦，给一个首长做儿媳。他在北京的军队大院有个姨妈，丁丁叫她二姨。二姨也同样像大多数中年女长辈一样世俗，时刻竖着雷达，为她所有条件不错的晚辈捕捉高攀的可能性。二姨认为她所有晚辈里条件最不错的就是她大姐的这个女儿，独唱演员林丁丁。她神通广大的雷达居然搜索到成都来了，七拐八弯的介绍丁丁去一个副司令家做客。副司令可是有三个儿子呢，总有一个会看上丁丁，或者被丁丁看上。刘峰第一次给林丁丁做甜饼，正是在丁丁收到姨妈的那封介绍信的时候，正是他为穿哪件羊毛衫上副司令的门而伤脑筋的时候。假如我们相信那个天真无辜的林丁丁是真的丁丁，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他后来的说辞：我一点也不知道刘峰对我有意思。那我们还得相信刘峰的自制力有多强，所有表露都被压制成一个个甜饼。刘峰和林丁丁是够条件正式谈对象的，他们都是军官，不早婚早育就行。他们完全可以像团里正经谈对象的男女一样，把饭打回宿舍，加上一两个自制的私有菜肴，哪怕加一点私有的佐料，一勺辣酱或者一小碟蒜泥，就能把集体伙食吃成两口子的小灶。可是刘峰对林丁丁一直就那么远远的守望，他觉得丁丁还在进步，事业上的、政治上的，他不该早早的打扰丁丁，总该等丁丁入了党吧。这件事刘峰是可以使上劲儿的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在丁丁的入党大业上，刘峰确实建立了丰功，并且他自己也繁忙，大大小小的标兵模范都要他当。大家就像推举刘峰缝补大木、修理食堂板凳、疏通洗衣台下水道那样，总是全票推举刘峰当标兵。国家隔一阵儿都要倡导一回美德或者雷锋精神，这便是刘峰最忙的时候，去部队巡回演讲，到中学小学做报告，参加军区的或者全军的表彰会。会与会之间，刘峰忙着做出雷锋式的作为，以跟他一大堆英雄称号相配。有一天夜里，我私下练了一个很有难度的舞蹈动作，经过道具库房，见里面还亮着灯，熄灯号已经吹过一个小时了，那是一年里最热的几天。道具库房的两扇窗户大开着，远处就能看见刘峰顶着亮闪闪一头汗珠，蹲下站起的忙着什么。我好奇心上来，走到窗前，刘峰耳朵上夹着一支笔，牙缝里叼着两颗铁钉， 穿着汗背心的肩膀上沾满布料的纱头。刘峰正干的事儿，一看就是相当生疏吃力的，把一块混纺粗花泥往框架上绷，不是使不上劲儿，就是使错了劲儿。每一次拉扯布料，他的嘴巴都要地包天一下，太阳穴也跟着一痉挛。我招呼道， 都半夜了还忙呢。 刘峰的回答从咬着铁钉的牙缝后面出来， 嗯，炊事班马班长要结婚了。 炊事班班长要结婚，刘峰忙什么？我更感到奇怪了。刘峰从口中取下钉子说， 没钱呢，他对象非要一对沙发，不然他对象不让马班长安上，凑合给马班长打一对吧。30岁了，又是农村兵，找个成都媳妇儿不容易。 刘峰低汗的下巴在汗湿的背心肩带上狠狠一蹭，汗珠不是擦掉的，是被刮掉的。我再一次想，这真是个好人，没条件，非功利的好。一个其貌不扬的身躯里，怎么容纳得了这么多的好？这是1977年的夏天，联对化建设管理，领导已经不再提了。领导现在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理。营房里穿花衬衫的越来越多，夜里出去遛弯的男女归队越来越晚。对我不良思想意识大批判的人开始秘密传看手抄本《少女之心》。做首长儿媳梦的女兵大部分都圆了梦。林丁丁似乎不是个成功例子，还是每天按时到王老师那里上声乐课。听说罗马尼亚以骡子和马著名，他还会真的呀。听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，上海人发现阿拉斯加，阿拉是加吗？丁丁也会，是吗？你会想，丁丁那不小的一把年岁都在哪里长着呢？等你看见他怎么在两块手表之间倒腾，对他天真幼稚的怀疑就会被驱散。他的抽屉里放着一块上海表，手腕上戴着一块摩凡陀，要不就反过来，摩凡陀在抽屉里休息，手腕上值班的是上海牌。两块表的上班下班怎么调休，取决于他的哪一个追求者来对。一个追求者是宣传部的摄影干事，另一个是门诊部的内科医生。医生算是我们的驻团大夫，一个星期总要来一次给我们巡诊。那个摄影干事也来得比较勤，给我们照资料照、排练照，还有演出照。摩凡陀是医生送给丁丁的礼物，一个古董 K 金表壳，戴一天要对7-8次时间。那块上海表是摄影干事送的，也不是全新的，第一任主人是干事的未婚妻，未婚妻让干事戴了绿帽子，干事硬是跟未婚妻把上海表讨了回来。医生的岁数该算个中年男人了，结过婚，官居6-7年，带着一个女儿。他优越于干事的地方是个子高，身材瘦，丁丁不喜欢胖子。医生性格温和，尤其对天天闹不舒服的丁丁来说十分方便，生病可以随时看病，不生病可以预防生病， 并且医生有学问有钱，据说他远在福州的老家很有家底儿，一堆华侨亲戚。那个摄影干事优越于医生的是年轻活泼，常给各部门首长照相，因此上上下下都吃得开，提拔有望，自己可能当首长。但是那个人比较胖，还戴上一副眼镜儿，这两点丁丁认为顶不漂亮。现在看出来了吧，选择男人丁丁比我们所有女兵都成熟世故。他看男人本人的本事，不看他老子的本事。那些做副司令副政委的老子们，即便有打天下的本事，儿子们大多数都是华而不实的公子哥。林丁丁的成熟和世故是冷冷的，能给荷尔蒙去火。也许我的判断太武断，林丁丁真的天真幼稚，儿女之事开窍晚，他允许医生和干事同时追他，不过是给他们面子。还有女人谁不虚荣呢？多一些追求者，多一些珠宝都好，都是打扮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连何小曼都有人追求，何小曼被处理到陆军医院之后，跟一个男病号成功的恋爱起来。那个男病号是个排长，因为严重的胆结石而住院。那个肝胆科是全军区的先进科室，发明了一种中草药排胆石疗法。何小曼结束了半年的护士速成班之后，到这个科室做了一名实习护士，跟着所有医护人员杀里淘金一样，在病号们腹泻的粪便里淘胆石。何小曼专门负责那个排长，从排长粪便里淘出大大小小20多粒胆石，最大的一粒相当于10克拉钻石。最大的胆石被装在一个玻璃器皿里，浅粉带褐，渐渐银灰，细看银灰上还嵌有一条条微妙的细血丝，那奇特的质感和难以形容的色泽以及形状，也许使小曼和排长联想丰富起来。珠棒用体液和疼痛孕育珍珠，大山以暗流和矿藏孕育钟乳石，10克拉的胆石也一样，也是被体液和苦楚滋养打磨，也是一种成长着蜕变着的生命。两个人凝视着玻璃器皿里的10克拉胆石，觉得它何尝不是珍宝珠玑，何尝不带有唯一性偶然性，何尝不是不可复制的。而取得它的工程又何其艰辛，耗费多少天日，多少粒升自来水在粪便里淘沙，不亚于下大海摸珠。看久了，两个人觉得小石头何尝不可以做他们的信物。排长突然说，何护士，送给你做纪念吧。何小曼惊恐地抬起眼睛，我说过何小曼那双眼睛是精彩的，尤其在她穿上白色护士裙，戴上白帽子和大口罩， 那眼睛特有的黑暗凝聚力全然被强调出来。至于此后，何小曼脱下口罩，眼睛的凝聚力会不会被弱化？排长会不会产生失望的闪念？或略感上当？我从来没有证实过。排长在跟小曼结婚后的第二年牺牲在越南战场。此刻让我回过头，回到小曼和排长以胆识定情那一刻，跟随排长的感觉沉默到何小曼深不见底的眼睛里。那双眼睛在我们这群疯疯傻傻的军版才子佳人中被埋没了，可在芸芸众生里，他们的精彩最终被发掘了。当然，这场景是我想象的，唯一凭据是多年后何小曼给我看的一颗胆识。何小曼被文工团处理后，我是他唯一保持西旦联系的人。大概他觉得我们俩曾经彼此一样低贱，有着同样不堪的过去。形容这段过去，你用什么都可以，除了用自尊自豪等字眼儿。何小曼离开文工团之后，我们去过他所在的陆军医院巡回演出。那是个野战医院，医院分三个包扎所，何小曼属于三所。三所没有礼堂，发电不稳，怕灯光靠不住，所以演出在傍晚6点开始。剧场就是露天篮球场，赛区做舞台，四周高起来的看台就是观众席。川滇交界的山区，夏季天长，傍晚也长，已经晚上7点，掉在山后的夕阳还残剩一抹，给舞台打着追光。何小曼没有来看演出，后来知道她主动提出调班，在病房上特护。演出中我们发现了几乎所有女军医女护士都作怪。首先，他们全坐在最后一排，相对舞台最是居高临下，似乎不是在看我们抒情到肉麻程度的舞蹈，而是观看斗兽场的格斗，或是看三流马戏团的马戏，因此可以看得有一搭无一搭的。每个人都捧着一本书或者杂志，一旦他们认为我们的马戏看头不大，便捧起书来。于是最高一层看台上的白净秀丽面孔没了，成了一排书本。似乎他们跟何小曼一伙儿，知道我们这群人欺负过小曼。如此的无礼和傲慢是专用来替小曼气我们的，是替小曼报复我们的。哦，我扯远了，还不到何小曼正式出场的时候。回到林丁丁的故事中来，丁丁照旧在两个追求者之间，两块手表之间有条不紊地忙碌斡旋。那时候恋爱是件漫长的事，似乎滋味太好了，一下子吞咽，首先要溺死，其次是舍不得，必须慢慢的咂摸，慢慢的品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